汤出口中国的问题，也许在不久之后，韩国泡菜和参鸡汤会摆上中国人的餐桌。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泡菜的话题。通过腌制技法生产的泡菜美味的原因是什么？曾有传说吃泡菜等腌制食品会致癌，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在美食达人看来，不辜负泡菜最好的做法又是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漂洋过海的泡菜。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又和各位见面了。今儿呢是2015年的11月5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有意思了。这件事儿呢和现在很多人都有关系，因为现在大家用手机呢基本上啊这个操作系统有两大阵营，一个是苹果的阵营，一个是安卓的阵营。在2007年的11月5号，安卓系统正式发布。安卓这个词儿呢本意叫机器人，是谷歌公司呢在2007年11月5号呢宣布基于Linux 平台所开发的开源手机操作系统的名称。这个平台呢是由操作系统中间件、用户界面和应用软件所组成，号称呢是首个为移动终端所打造的真正开放的完整的移动软件。安卓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呢是出现于法国作家利尔亚当在1886年发布的科幻小说《未来夏娃》当中，他将外表像人的机器起名叫做安卓。那安卓这套系统啊是由谷歌呢所发布的，但实际上呢最早的开创却和谷歌没什么关系。时间呢回到2003年的10月份，安迪鲁宾等人创建了安卓公司，并且是组建了安卓团队。时间到了2005年的8月17号，谷歌低调的收购了成立仅仅22个月的高科技企业以及团队。安迪鲁宾呢成为了谷歌的工程部的副总裁，继续负责安卓项目。要不然怎么说谷歌非常有眼光啊。22个月之后就看到了这家刚刚成立的高科技企业未来的潜力。谷歌呢所发布的第一款的安卓系统呢，并且是集合了34家的手机制造商、软件开发商、电信运营商以及芯片制造商，并且呢还和84家的硬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和电信的这些共同联盟来组成了一个大的组织，来共同开发安卓系统。时间呢到了2012年的7月份，美国科技博客网站曾经评选出21世纪10款最重要的电子产品，安卓系统和 iPhone 榜上有名。现在的安卓系统啊已经是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了。今天是安卓的生日。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一个科技前沿的事情啊。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探测器呢日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成果，在 67P 彘星的表面发现了大量的氧分子。之后呢科学家表明说，虽然发现了氧分子，但是并不意味着存在着生命的迹象。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过罗塞塔探测器，也讲过飞来，也讲过这颗 67P 的彘星。这是人类的探测器啊首次登陆了宇宙深空的彗星。过去呢我们都认为说可能地球生命起源的一个解释是来自天外的彗星，彗星上面可能是有生命的物质。所以呢在 67P 这颗彗星表面发现了氧分子的时候，有人很兴奋说，哎呦，那是不是证明了彗星是带来了生命的元祖啊。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他来聊一聊。寿陀你好。